持話我要見 佢港獨㗎啦， 係啊，啲人係啊，明先得，你唔係 話你鄧炳強交咪咁解咯，話你鄧炳強無私咪咁樣解咯，慶祝雙十或者紀念辛亥革命嗰個。 各位同学大家好，毓民讲堂之一字咁浅第一集首先要解题。这个节目是要教你认识和运用文言文虚词，提升你驾驭文字的能力。实词意明，虚字难解。中国语文是少数世界上最难学的语文。第一是字数多，汉字有44900多字，配字成词恐怕都可以上千万。第二是字形构造复杂，笔画繁多，有些字的笔画高达25画以上，辨认困难。第三是单字结构不规则，亦都增加认字的难度。文字有形、音、意三个要素，语言就只有音和意两个要素。拼音文字形只是拼音的符号，但是象形文字则因形而见义。中国文字形在文字三要素之中占第一位，就以这个造字体例六书，即是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而论。象形、指示都是以形表意，会意呢就合两形或两形以上以表意，形声就是除了表音之声还有表意的形，转注因音变而做新字，假借因音同而借用，以不造字为造字。虽然是注重音，但是它的来源仍然是前四者，即是形是最重要的。中国文字是一字一音和一字一义，但是同拼音文字只是求音和义而略其形是不同的，还是很讲究形的。根据传统汉语语法，汉语词类可以分为实词、虚词两大类。实词是句子结构中有实际意义的词类，有词汇的意义和语法的意义，能够单独成句。虚词呢就冇完整意义嘅词汇，但係有语法意义同埋功能。佢又必须依附喺实词或者语句之中，不能够单独成句，亦都不能单独作为语法嘅成分。文白交融，清通多姿。文言文或者古文係中华民族嘅文化遗产。虽然好多古籍都係艰深晦涩、桀骨傲牙，即是说文词深奥难懂，难以理解。但是随着时代变迁，文言文亦都不断朝着口语化发展。明清时代的文学作品、小说、话本遣词用字比较通俗，属于有别于古文的白话文，即是语体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初黑、二黑、拍案惊奇、月眉草堂笔记，以上这些近代白话名著，不论是章回小说或者是短篇话本，在今日使用中文的年轻人眼中，可能都将他们当成是文言文。 百几年前胡适等人推动白话文运动，但是没有消灭文言文，所谓白话文或者常用的口语都有文言成分。文字清道夫王维良教授有一本叫《清通语多知中文语法修辞论集》的书，值得各位仔细阅读。清通的意思是用词造句通顺清洁，这个是属于语法的范围。多知呢，就是指写作技巧优美多姿，这个是属于修辞的范围。文白交融的文字既清通又多姿，可以减少中文的恶性西化现象。恶性西化污染中文。记得36年前，即是1987年，在九龙何文田中国文化协会，余光中教授主持一个怎样改进英式中文论中文的常态与变态的演讲会，当时我在场恭听，启发良多，印象深刻。余光中教授谈到怎样改进英式中文的时候，开宗明义这样讲，他说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70年间，中文的变化极大，一方面优秀的作家与学者笔下的白话文愈写愈成熟，无论表情达意或是分析事理都能运用自如。另一方面，道地的中文包括文言文与民间文学的白话文和我们的关系日渐生疏，而英文的影响无论来自直接的学习或是间接的潜移默化则日渐显著。因此一般人笔下的白话文西化的病态日渐严重，一般人从大众传媒学到的不仅是流行的观念，还有那些观念赖以包装的种种说法，有时那些说法连高明之士也抗拒不了。今日的中文虽因地区不同而互见差异，但共同的趋势都是繁琐与生硬。例如中文本来是说因此，现在不少人却爱说基于这个原因；本来是说问题很多，现在不少人却爱说有很多问题存在。对于这种化简为繁以绝代考的趋势，有心人如果不及时提出警告，我们的中文势必愈变愈差，而道地中文原有的那种美德，那种简洁而又灵活的语文生态，也必将面目全非。中文也有生态吗？当然有，措辞简洁，句式灵活，声调铿锵，这些都是中文生命的常态。能顺着这样的生态，就能长保中文的健康。要是处处围绕这样的生态，久而久之，中文就会污染而淤塞，危机日渐逼近。目前中文的一大危机是西化。我自己出身外文系，30多岁时有志于中文创新的试验，自问并非语文的保守派。大凡有志于中文创作的人，都不会认为善用四字成语就是创作的能事。反之，写文章而处处仰赖成语，等于只会用古人的脑来想，只会用古人的嘴来说，绝非豪杰之事。但是再反过来说，写文章而不会使用成语，问题就更大了。写一篇完全不带成语的文章不见得不可能，但是很不容易。这样的文章要写得好就更难能可贵。目前的情形是，许多人写中文已经不会用成语，至少会用的成语有限，显得捉襟见肘。一般香港学生目前只会说总的来说，却似乎忘了总而言之。同样地，大概也不会说一言难尽，只会说 不是一句话就能够说得清楚的。成语历千百年而流传，成为文化的一部分，例如千锤百炼、字义对称、平仄协调。如果一定要说成千炼百锤，当然也可以，不过听来不顺，不像千锤百炼那样含有美学。同样，招秦暮楚、齐大非偶、乐不思蜀等语之中，都含有中国历史。成语的衰退，正显示文言的淡忘、文化意识的萎缩。余光中教授的结论是，常有乐观的人士说，语言是活的，有如河流，不能阻其前进。所谓西化乃必然趋势，语言诚然是活的，但应该活得健康，不应大病延年。至于河流的比喻，也不能忘了两岸，否则泛滥也会成灾。西化的趋势当然也无可避免，但不宜太快太深，应该截长补短，而非以短害长。颇有前卫作家不以己人之忧为言，认为坚持中文的常规会妨碍作家的创新。这句话我十分同情，因为我也是过来人了，语法岂为我辈而设哉？诗人本有越界的自由，我在本文强调中文的生态，原为一般写作的说法，无意规范文学的创作。前卫作家大可放心去追逐谋思，不用碍手碍脚作语法之路。不过有一点不可不知，中文发展了好几千年，从清通到高妙，只有千锤百炼的一套常态。谁要是不知常态为何物，而贸然自罕为求变，其结果也只是欠绝而非生效。变化之妙，要有常态衬托才显得出来。一旦常态不全，余下的只是乱，不是变了。引述完毕。真是切中恳启之论，亦都可以话一针见血。切中恳启是出自庄子养生主篇，切中即是正好击中，恳启是指骨肉相连的地方，是讲庖丁解牛的技艺高超，比喻解决办法啱、方向准，切中要害。下不有神，辩才无碍。语言学者高树凡在《文言文虚词大词典》的编者序这样讲，文言文之所以难懂、难讲、难写，就在难于熟知文言文的字词意义和文法结构，尤其是虚词，它的意义和用法最难理解、最难掌握，它就是文言文的难路虎。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文言文自不例外。凡是实词，它的意义还可以从字形的构造来加以推求，而且所指的又是具体实意，自然不难领悟。因此可以说实词是一个上意理解的符号。至于虚词，它的意义字书虽然也明了本意，但那本意却很少被用到，甚至根本找不到本意的实例。它长期通行的，则是无法从字形、字音、字源去探索其所以然的假借意，而这些假借意每每因上下文不同，自然地产生了一词多义，又每每因为解释者的不同而各异其说。因此可以说虚词是一个不易理解的符号。我们阅读到的文言文，要是遇上了窒外难通的地方，大都是虚词。引述完毕。各位同学，知乎者也， 并非一字咁浅。一字咁浅呢一个教学节目，就要同各位同学研究文言文虚词。 我哋写读中文， 如果识解释用文言文虚词，则下笔有神，辩才无碍。多谢各位收睇及收听本节目，下集再见。请付费支持营养丰富的节目，多谢大家。